一家人都在忙，可是呢，忙的都不在点儿上。但是何建国却从中感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，这家人对他的到来是高兴的，欢迎的，使他欣慰如释重负，但是仍然是有些心神不宁，一边在扑面而来的热情的裹挟中笑着答着，一边在想，小溪呢？ 小溪爸悄悄打往何家的电话，令小溪与何建国之间的情感危机暂时化解。在办公室，小溪截获了小航送给简家的鲜花，简家与小溪争执起来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